有快展不开，我知道我渴望的是你的爱。有时候旅途中充满意外，有你在就不害怕未来不被打败。 That's right， 突然有一种莫名期待，一定就是你偷偷把我心打开。超快，想牵你的手一辈子不放开。今天就是要你感觉我的爱，带你去看海，不想再有别的等待。Be my baby tonight， 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一阵风。想想我不来，吹得我眼睛都快张不开，我知道我渴望的是你的爱。有时候旅途中充满意外，有你在就不害怕未来不被打败。 That's right， 突然有一种莫名期待，一定就是你偷偷把我心打开。超快，想牵你的手一辈子不放开。今天就是要你感觉我的爱，带你去看海，不想再有别的等待。 Be my baby tonight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珍珠，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。

家都安排。 咚咚锵。 深情。 It gotta make me feel like I've been living on the edge. Cause life without you is totally fake. 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送出我的心， 世界荒芜一片，悔恨静静满。